外开三脉的功法，这个呢适合于不同的人。包括这些年吧，说实话啊，我是绞尽脑汁的在想办法，想研究出更简单啊、更实用更有效的方法。那么在不断的研究当中，我们专家组啊花了足足9年的时间，终于实现了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外开三脉的方法。那对这个产品呢，我暂时呢先不想多说，因为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呢，我们在征集大伙儿进行免费使用。我怕呢影响了大家伙儿，所以呢你们呢打电话尽管用，好好的体会一下，到时候呢你就跟我汇报一下，你躺在这个上面，你会有3种能量场分入你的气血经3大通道来实现开通三脉。你用了以后，你看看它究竟有着什么不一样的功能，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效果呢又会怎么样，到时候啊咱们再细细的聊。那么有想参与试用的朋友，你现在就打电话申请报名那就可以了。试用的名额呢也非常有限。 所以大家伙如果想要试用这个产品的话，就可以马上拨打电话，看看您有没有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了。 那么对于现在而言啊，现在进入夏季。这个夏季呢它是补气血的黄金季节啊，只要大伙儿能够坚持一通一贯的治病原则，通三脉贯气血，通过开三脉把气血经3大通道疏通了，同时呢往气血经3大通道里补上气血。这个通三脉呀贯气血呀，最直接受益的是哪儿呢？就是咱们的心脑血管啊。 心脑血管 没错啊。你看现在啊这个心脑血管病人真的是特别的多。那么在这些心脑血管病人当中啊，这个高血压这种病可以说是中老年人种种疾病的罪魁祸首。包括动脉硬化、脂肪肝啊，还有肝硬化、眼底动脉硬化、眼底出血、周围血管疾病啊，还有再严重点的呢，就是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神经病变等等严重的这些个病，都是高血压引起的。那这个高血压呢，同时它也是诱发脑卒中、心肌梗死、心脏猝死等等，导致咱们出现植物人呐、瘫痪呐、死亡啊等等病症的主要的原因。那么在临床上，我呢发现这个夏季高血压发病啊，它有很多的特点。是咱们高血压病人呢不能忽视的。 夏季出现高血压还有很多特点。 对呀。 有哪些呢？ 我这个得跟大伙儿好好的说一说啊。这第一个就是高血压病人的血压在夏天它更加容易忽高忽低。 忽高忽低。 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啊，收听节目的朋友当中，如果你是高血压患者，你自己看看是不是这样啊。因为以前呢有一位高血压患者，他正好呢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来诊病，他就跟我讲，这到了夏天吧，一天当中这血压呀上上下下好几回。感觉这血压前窜后跳的。 那徐主任，为什么到了夏天这血压就忽高忽低呢？ 因为这个夏天呢人体的腠理开泄啊，毛孔就打开了。你看夏天的时候 本身人的气血耗散就比较大。 嗯， 那这个气血在夏天的时候它就不足啊。啊，你这会儿呢，你的血管就得加大压力，就像是咱早上刷牙挤牙膏一样。你牙膏少了的时候你就得用力挤吧。 嗯 啊，你这血管一用力，你这压力它就大了。 嗯， 那血压呢呼它就高了。 哦， 那当这个血液它上来了，血管呢它就松口气，血管的压力呢它就小一点，所以呢这样呢就造成了血压的忽高忽低。 那这种忽高忽低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这个危害就多了。 嗯， 很危险啊。咱们说呀，高血压呢它能引起好些个并发症。怎么引起的？就是忽高忽低。 哦， 如果这个血压它长期的忽高忽低，它最伤害咱们的血管，而且呢它会引起全身小动脉的病变。那么严重的呢就是在心脑肾这些方面的并发症了。 哦，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些疾病。 对呀， 因为血压的忽高忽低造成的我们这些疾病逐渐的就来了。 对呀， 在夏天如果气血不足的话，首先这血压会忽高忽低。 嗯，没错。 嗯， 这第二个呢说到的就是夏天的血压它最容易超过180。 哦， 那高血压你回忆回忆，你最高的血压值一定是发生在夏天。你说这气血一耗散，血液它就会变得粘稠，所以很多人他到了夏季，这血压如果高起来，那个值啊，就是高压的那个值啊，是很可怕的。 嗯， 那么很多高血压患者，他的血压都是在夏季的时候达到一年当中血压的最高值。嗯，我跟大伙儿讲，血压最怕最怕的就是超过180。 哦， 嗯，大伙儿得记住，你怎么着你也不能让你的血压高压超过180。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具体的跟大伙儿再讲讲啊。就是这个180你每超过一次，它对你的血管内壁就破坏性的伤害一次，血管的寿命减少1到2年。 嗯， 心脏大脑的寿命减少10个月左右。 哦，就超过一次就会减少这么多。 对呀，所以高压超过一次180，对于这个出血性的中风来说，这个风险性就大大提高啊。脑出血呀，它死亡率高达80%啊。那么脑血栓呢，那你偏瘫的概率也非常大。 嗯， 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咱们这些个高血压的病人呢，偏偏他这个血压就很容易超过180。 嗯， 这个就是非常危险的。 哦， 啊，这个我提醒大家一下。那么第三个，这个夏季的高血压，它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叫做杳无声息的说高就高。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跟夏季的气温有关呢。 嗯， 气温比较高，那么随着气血的耗散，血管里的垃圾毒素它就容易聚在一起，这就造成血管内壁的压力加大。而这个季节血管的敏感度又会很差。 什么叫血管敏感度啊？ 嗯，这个我也给你解释解释。 嗯， 就好比一个胶皮管。你夏天的时候呢，你气温高，它就比较软吧。你里边的压力大一点，这个皮管呢感觉不出来啊。冬天的时候呢，这个气温低，所以呢这皮管呢它比较硬，压力呢大一点儿，你立马就感觉到了。 嗯， 所以夏天高血压病人，他即使是血压很高了，自己没有什么感觉。 哦，这个血管的敏感度比较低。 对呀，他什么头疼脑胀的，他冬天可敏感了，到夏天他说哎呀我这个高血压过夏天最舒服了，他不敏感。那么到冬天的时候啊，血压160的啊，自己的头皮呢就开始发麻啊，手脚发麻。哦，他就知道这是血压高了，赶紧再量量， 是不是太高了，上不上医院啊，这个时候就要考虑这个方面了。所以呢，如果说夏天你对你的血压是特别不敏感的啊，你 就是即便这个血压到160了， 嗯， 但是我们感觉不到， 真的，他冬天感觉到160，夏天他感觉不到160，180有的时候也感觉不到。 嗯， 对呀，你看啊，14年夏天有一个患者是65岁的一位女同志， 嗯， 那一年这个夏天天特别的热，温度呢高达36度，当时我在给人看诊呢，突然就听到外头有人喊，外头有患者晕倒了。我出来之后，这个女同志整个人呢已经趴在了马路边上了。 嗯 啊，我那个学生就说，我刚刚就看她晃晃悠悠的走，就跟那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这还没反应过来呢她就倒了。我们赶紧冲出去啊，也帮她打了120，然后呢把她抬到屋里，赶紧按她的人中。 嗯， 不一会儿呢他醒过来了啊，赶紧让人倒杯水，就说，哎，徐主任，他是不是中暑了？那说实话，这位女同志啊当时的脸色煞白，嘴唇呢干得起皮，那一般的大夫呢看到这个状态呢还真会把他当中暑处理。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异常。 什么异常啊？ 因为我摸到他的手臂呀，手臂其实没那么热呀，甚至这手臂还有点发凉，但是呢他的头发呢都被汗水浸湿了。我们说中暑之所以称之为叫中暑，其实呢就是自己身体的体温调节衰竭，因此呢会全身发烫，而且呢是发不出来汗。 嗯， 这个汗呢都被憋在体内了，热排不出来，那才会中暑。 哦， 所以当时我怀疑他可能是高血压啊，或者叫热中风。 嗯， 摸了摸他的脉，脉沉细无力，看了看他的舌相，舌质淡，苔薄白，我赶紧让护士把血压计拿过来一量，你知道多少吗？ 多少啊？ 高压在210。 啊 啊，低压在150。 这么高的血压呀？ 是啊，人家有的那高血压高压才150，他低压到150了。 嗯， 当时这个情况得急救了，我马上拿出3棱针对他的石宣进行放血，耳尖进行放血。 嗯， 几分钟之后120还没到呢，病人就缓过来了啊。病人出现眩晕的症状，其实当时啊我的学生看见他在马路边上走路那个晃啊晃啊，当时的情况已经是属于小中风了。 嗯， 也幸亏急救的及时，也幸亏我们这边看得到啊，幸亏啊，这几个幸亏，所以呢救了他。没想到的是什么呢？这病人醒过来知道自己是因为高血压晕倒，他还挺奇怪。 嗯， 他奇怪什么呢？他说，哎，我的确有高血压病史，但是最近吧一直控制得很好，昨天我量的时候高压才150啊，也没有什么高血压的不舒服的那些个反应啊。 哦， 那刚才走在路边我突然就出现了头晕，连我自个儿都以为是热的中暑了呢。 嗯， 那这个例子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夏季高血压这三个特点，这位女同志啊她都站上了。 嗯， 第一个血压忽高忽低，昨天150，今天210，这波动的很大，是不是？ 嗯， 哎，今天如果说她出门前量，可能已经不是在昨天的150了，已经超过180了啊。这第二个，这血压非常高，高压达到了210。 嗯， 那么210这个血压中风的概率就达到了50%以上。 哦， 这是第二个。那第三呢，就是血管的敏感度会很差，血压呢即使很高了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你看 这个手脚麻呀，脑袋发紧呢，沉呢，这些个他不一定有。 是呀。 所以呢，这个夏季高血压三个特点他都占上了。 嗯。 那么当时病人看到他自己呀血压这么高，他也害怕了。啊，他说血压都这么高了，我这血管还能扛得住吗？哎，让我给他开方治疗。于是呢，我就决定让他趁着这个夏季啊开始呢通三脉灌气血。 嗯， 我就教了他外开三脉的功法，给他呢开了气血双补方。我就跟他讲，因为呢血脉里啊有毒瘀了，所以呢你做开三脉的功法，你练上之后会出现排瘀的反应，也就是呢哎，汗液增多。那这种出汗啊，跟你平时的那个虚汗呢，那是不一样的。出完之后呢，你不会有那种虚脱感，而是会像运动之后排了一身的汗一样的那种爽快。 嗯、 所以我就跟他讲，你做功法之后，出汗呢不用担心。等这个瘀排的差不多了，那这气血双补方就能把气血呢给你补进去了。那么大概三五天之后吧，他就打来电话了。他就告诉我，哎，开始排汗了。 哦， 排黄汗。 嗯， 他那个汗吧属于那种滑溜溜的啊，粘在身上的，用肥皂呢哎往上抹都打滑。 哦， 而且他还不断的排眼屎，眼屎也是黄乎乎的。尿呢也是黄的啊，排出来的。他自己就说，哎呦，这尿就像是啤酒的颜色一样，还带着泡沫啊。 嗯。 但是呢他说每天感觉浑身呢轻松了不少。 哦，这个通三脉灌气血的方法让他的淤毒在逐渐的排出了。 嗯。那么因为这个气血的运行它是遵从女七男八的周期规律， 嗯 啊，所以他的症状也几乎就是每隔七天都有改善。 哦， 他就跟我讲啊，这血压呢已经下降到低压呢在95，高压在140毫米汞柱了。 嗯 啊，其实呢，他这个高血压发病的前一天，他的高压只有150，而七天之后呢，他的高压呢只有140了。 嗯， 我跟他讲。你放心啊，慢慢慢慢的你的血压呢还能下来。他说浑身的倦怠感啊已经明显没有了，精神状态好了很多。他从之前的一个晚上睡两三个点就会醒，好转到一个晚上他能睡5个多小时。 嗯， 他的血压始终没有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最高的时候高压在150，从来也没有再超过180的时候。 嗯， 那么经过七七，他的血压稳定在低压呢是90，高压在130毫米汞柱左右。 哦， 所以他说自己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就这位女同志啊，我们后来追访3年啊，年年打电话，冬天打夏天打，甭说夏天，连冬天他的血压也是非常的稳定。 嗯， 所以啊，我们通过一通一灌，通三脉灌气血，就能很好的解决高血压，包括高血脂、高血糖在内的三高问题。那么通过一通通三脉，把这个气血经三大通道当中的毒瘀给它排出来，那就一定会产生排毒排瘀的身体反应和身体变化，包括身体上不同部位的排汗，而且还是排不同颜色的汗，还有呢就是排气啊，排眼屎，排痰，以及呢大小便的形态颜色的变化等等。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体上的疾病好转和身体舒服的效果。通过一灌呢，尤其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咱们很多朋友发现，通过双补气血，发现气血补足了，血压非常平稳。它之所以对咱们的血压能起到平稳的作用，和它的古法炼制那是分不开的。那么在古法炼制当中，它最大的特点，这个药就是药引子。那么这些药引子呢，入药后呢，它们各司其职，成为气血的引路者，把补进去的气血分别引入到不同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皮肤腠理、五官七窍当中，从而呢达到治病强身的作用。那么其中对高血压来说，半天和这本药引子功不可没。我记得那会儿下乡那会儿有一个生产队，里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姓徐的赤脚医生。这个姓徐的赤脚医生呢，他有一个祖传的方子啊，这个方子呢就是一碗清茶能治病。但是谁去了都说他那个碗里啊什么药都没有，就是让我们喝一碗清水，没有一片茶叶。你喝下去之后，微微有点发苦之外，与平常的水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大热的天里，在地里干活的人，要是有中暑的人，喝下一碗，立刻就觉得浑身清爽，暑热尽消。而谁有一个外感风寒，咳嗽流鼻涕，饮下一碗就能发汗，就能驱散风寒，有个头疼脑热的啊，农村里面也不去吃药了啊，特别是有高血压的，就上他那儿喝下一碗，这个病症啊很快就能缓解。所以呢，这个赤脚医生非常有名气，但是谁也不知道他那个碗里啊到底是什么。所以很多人就特别的好奇，这个人的清茶到底是什么来头啊，为什么有如此效果呀？但那个老赤脚医生啊一直守口如瓶啊，直到有一天有几个好事的年轻人凑了一块啊，买了一些猪头肉，买了几斤二锅头，请这个老赤脚医生喝酒。他呢喝醉了，这才向人说出这个清茶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祖传秘方，而是夏天在树穴当中取的雨水。当然后来我知道这个就是半天和啊。这个半天和呀在《食物本草》这本书当中有记载啊，这个传统中医当中的药引半天和，它的作用是能取外邪，止消渴，平肝潜阳。止消渴，消渴症是什么病啊？ 那就是糖尿病。 对呀。你看肝火旺就容易血压高啊，止消渴，平肝潜阳，那血糖血压不就平稳了吗？而下至之后的半天和，这个时候这个半天和它更是上上之品。所以每年夏至之后都会上山采集半天和。那么现在回想起第一次我跟他们去这个采集半天和的场景，眼睛一闭呀，那都历历在目。 怎么取呀？ 当时啊我们就跑到了山上。那药工们呢就开始四处的搜寻。找什么呢？就是找需要两人以上才能环抱住的那个老树。 这么粗的树啊？ 对呀，两个人才能把它抱住的老树。找到之后，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位年轻的药工便嗖嗖嗖的往上爬。然后呢仔细观察之后向我们大喊，有向天开的树穴。 哦， 啊，我们在下边的人啊，就喊呢，高兴，特别高兴。那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半天河呀，它分很多种。 嗯， 有呢，储存在屋檐上的雨水，有储存在竹篱头上的雨水，还有呢，储存在这样高树穴当中的。那其中呢，就以夏天雨停之后储藏在高树穴中的雨水最为佳。 为什么呀？ 因为雨水于向天开口的树穴当中存放到夏至，它的潜阳之气是最为的厚重。 嗯， 它要是入药，能引气血入脑、肺、肝胆，可恢复中风啊、醒脑、健脑，还有止咳、平喘、化痰、行气、护肝、利胆化食的作用。 哦， 这个半天河啊，这个入这个药之后，那么在降血压方面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降得特别稳。 嗯， 它不会说半天时间让你的高高的血压一下子平稳，它不会降，它就是每天往下降啊，每天一点一点的往下降。因为这个气血它本身呢，是咱们人身体上的一部分，气血充足了，气行则血行，气血运行平稳，那咱的血压它就平稳，它就不会忽高忽低的。 嗯， 一般来说，只要用上血压呢，就会往下慢慢的降。这个效果呢是因人而异啊，大部分朋友七八天左右呢，能降到差不多接近正常的数值。 哦， 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好转并发症的过程了，啊，这个并发症高血压患者很多呀，你看慢慢的他就眼睛清亮了，人呢不憋得慌了，心脏呢也不咚咚的乱跳了，脑袋呢也清亮了，不像整天戴这个头盔似的啊，迷迷糊糊的，不是这样了啊，不迷糊了，夜尿呢也少了，一宿呢睡到天亮。然后呢，患者朋友再继续坚持巩固巩固，那么你吃了多年的降压药也能慢慢的往下撤了啊，真的是特别好。而且呢，随着咱们气血经三大通道打通，咱们的气血补足了，那其他的疾病像这个风湿骨病啊，咱老同志都有啊，什么眼病啊、肠胃疾病啊、肝病、肾病啊等等，它都会好。 嗯， 所以呢，今天呢重点的告诉大家，这个夏季呢要关注一下自个儿的血压，别闹出什么大事儿来。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呢稍作休息，也希望在这个夏季正是需要我们补充气血的时候呢，通过通三脉灌气血的方法，能够让大家呢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千百年来，中医认为人的健康离不开气脉、血脉、经脉三大通道，这三大通道连接着身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腠理、皮肤关窍，负责着生命物质的运输。只有生命物质充足，三大通道畅通，才能保证身体里的每一处组织器官的正常运转。就像是田地里的禾苗，要保证禾苗正常生长，不但要有充足的河水，还要保证沟渠的畅通，这样河水才能灌溉到每一株禾苗，确保禾苗健康生长。中医《内经》提到，百病皆于气血，在人体所有的生命物质中，最基本的物质就是气和血，所以在众多的中医流派中，通过补气血的治法来达到驱病强身的目的，一直最被历代医家广为推崇。在中医上更有气血足则百病不生一说，徐桂英主任认为，双补气血的治法确实能被称得上中医上乘之法，尤其夏季 正是补气血的最佳时机。夏季，气血也是身体里最好的修补药，在通三脉的基础上实现贯气血，则能使治病强身变得简单直接，可实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全身舒服的状态。通三脉、贯气血，不一样的双补气血方法，不一样的祛病养生智慧。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啊。 哎，你好，请说。 哎，十分高兴。我是齐齐哈尔市人 啊， 今年77岁了 啊。 我主要目的呢，就是想向您汇报一下 啊 这个服用的情况和效果 啊， 再咨询一两个小问题。 嗯， 可以吗？ 可以可以，您说啊。 你看 啊， 那我就说了。 哎， 我既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也是呢重获健康的人 啊。 这个体检报告啊 啊 告诉我呢，我患有多种病 啊， 主要有呢这个腔隙性脑梗 啊， 还有小脑萎缩。 嗯嗯， 动脉硬化。 嗯嗯， 那个胸片显示呢， 嗯， 我曾经患有这个肺气肿，还有支气管扩张。 哎， 另外这个超声波显示呢 啊， 还有这个肺囊肿 啊， 肾囊肿 啊， 前列腺增大 啊， 这些病啊都不太要紧 啊。 我最令我头疼的就是这个心律不齐和这个心动过速 啊。 这个病呢已经折磨了18年了。这个病一发我也住过院。 嗯 嗯， 嗯， 也多次看过门诊。 嗯嗯， 也用过这个多种药。 嗯 嗯， 嗯， 嗯， 但效果呢一般。 嗯 嗯， 嗯， 嗯， 这个早搏一发一频发呀，弄得人这个心神不安的。 嗯， 坐立不宁。 嗯， 嗯， 十分难受。 嗯 嗯， 嗯， 这个自从呢服用了的这第8天， 嗯， 就是一个节律时候呢， 嗯， 这个早搏发作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 明显减少， 而且每次发作这个时间呢， 嗯， 也越来越短了， 嗯， 我就看到了希望， 看到希望， 等到了第16天的时候， 嗯， 早搏线上没了， 啊，你看看， 哎呀，我这个高兴坏了。 嗯， 心情呢， 嗯， 也好了， 心情 稳当了， 嗯嗯， 这个到了第32天的时候， 嗯， 就一个呢意想不到的效果出现了。 什么效果啊？ 原来我这个左腿呀， 嗯， 麻木了半年多， 嗯， 就是你掐它呀也不知道， 嗯， 哎，没不麻了，也不木了，到现在也不麻也不木了， 哦， 哎， 啊，太好了，嗯， 哎，所以这个我体会到啥呢？ 嗯， 它是对全身的调理， 嗯。嗯， 所以我现在的总情况是呢， 嗯， 我能吃得进去，就吃得进， 嗯， 排得出， 嗯， 睡得着， 嗯嗯， 走得动， 走得动，哎呀， 很轻松， 哈哈， 有精神，而且吃多了， 嗯嗯， 我先遛弯了，干个家务了，你说这个， 嗯， 拖拖地了，洗洗衣服，什么都可以， 嗯， 心也不慌，也不挺稳当了， 啊，在这个， 哎， 人就舒服多了，是不是？也没有那种 太舒服了， 也没那个提心吊胆的感觉了， 哎， 嗯。 哎，所以我呢， 嗯， 对这个，一通一贯的疗法， 嗯， 我是特别幸福了。我也决心呢， 嗯， 趁着这个大好夏天补血机会呢， 嗯， 继续服用， 嗯， 把这个身体做一个全面调理。 嗯， 就是您推出这个外在三门功法以后啊， 啊， 就是这个排气多了， 啊， 大便呢， 啊， 有点黏腻，而且颜色有点深， 啊啊啊。 另外呢，这个尿啊， 啊， 小便味儿有点重， 啊，味儿有点重，还是在排毒，嗯，不断的在帮你排毒。 别的呢， 嗯， 我还没有再考察出来。 嗯嗯嗯，不错不错。那我还有一个事儿，我告诉你啊，我发现呢， 哎， 我讲的养生的这些方面，您都特别认真。说句实在话，这些年来呢，我把我们老家的一个一个的药啊方法呀，都教给大家了。那么， 实际上这么些年我还一直在研究啊。这个呢，如果说您能拿得到的话，它可以让您在睡觉当中做到外开三脉的。 那太好了。 在这儿呢，我对这个产品就先不多说了。我目前呢就想征集啊全国的这个患者朋友进行一个试用啊，您可以打电话啊跟你的那个跟他联系，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个试用啊。如果说您拿到了以后您试用，您先用起来，用完了您把您详细的感受再告诉我好不好？ 好。哎，谢谢了，谢谢您。 哎，不用谢，不用谢。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好，祝您健康。 啊，也祝您健康。您现在一定是没问题了，身体倍儿棒。 您健康了吧？您健康了，我们这些人就有保证了。 哎， 好， 好，再见。 再见，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老师。 哎哎，您说啊，什么情况啊？ 哎，哎 啊， 是啊，是我是那个贾春香。 啊啊。您说 你好吧。 我挺好。你也挺好吧。啊， 我现在吧也现在就是挺好了。 哦，现在挺好，那就好了。 哎，完了，我长话短说，我跟你说说我的病程行吧。 哎，行。 哎，我那个线头吧是脑出血。 脑出血。嗯嗯。 哎，脑出血。 嗯， 完了又第二年吧又得个腰瘤。 嗯， 大夫都说我得瘫嘛。 嗯 嗯，心脏病。 嗯， 有胃病。 嗯， 有肾病。 嗯， 有脑血功不足。 嗯， 还有血压高。 嗯嗯。 哎，我这病多，我说这个啊，我这又经过你们这个就是这个功能什么法呀。 嗯嗯， 开三脉的功法。这个这两天又得到效益了。 啊，又得到什么好处了？开三脉功法做的。 我这做这个后遗症吧。 啊。 这个腿，这个两条腿都麻，都那啥，都麻的不会走道。 嗯嗯。 吃你们那个药。 嗯嗯。 完又经过这个啥，这个因为这不有这个做这个功法吗？ 嗯。 完我这都得到效益了，完了这个腿吧， 嗯， 走道吧，完比那天那时候强多了。 啊，比之前强多了。嗯嗯。 哎，比以前强多了。 嗯。 完了我这个能不能的后遗症能不能那个看好，能不能好啊？ 嗯。 徐大夫。 后遗症呢，其实啊就是第一次发病以后留下的病症，咱们管它呢叫后遗症。这个病症呢，只要是找到这个病的病根儿，那么治疗它是问题不大的啊。咱们对任何病啊，你记着我那句话，不抛弃不放弃。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麻呢，一般涉及到人的气血，那么气血它又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人的这个脾胃，脾胃不好，你这气血它就好不了。所以呢，如果说您脾胃好了啊，您的气血它就足了，气血足了，那么血液循环畅通了，麻和木它就不叫个事儿，啊，真不叫个事儿，它就自然而然会好，真的是相当不错。 哎呀妈，这个真不错呀！ 啊，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才61。 啊，才60多岁，那年纪轻了。像您今天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 嗯嗯。 我最近呢，我们一直在研究，研究了个什么呢？研究了一个枕头。 啊，枕头。 嗯，这个就考虑到。 那我能得到吧，大夫？ 你先听我说呀，你用着我的药好，我说好你就啥都想要。哦，你可真够贪心的。我跟你说说啊，这个针对咱那个开三脉功法，有些朋友特别不好做的，对不对？你如果能把它拿到的话，那你枕着，每天晚上你枕着。啊， 哎， 通过睡眠。开你的三脉，哎，你睡着就帮你开三脉，这不是就加速你康复的速度了？我说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今儿你试用用。 哎， 我谢谢你啊，大夫，哎呀，我谢谢你，谢谢你， 我送你一个啊。其实咱们呢，每天呢，全国各地，我都有枕头啊，不多，为数不多的几个枕头呢，有送出啊。抢到的朋友就可以先期试用起来。试用枕头的朋友一定要把你们用下来的效果要告诉我。 啊，对对，我告 诉你了。行了，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老师你好。 哎，你好，请说。 就是因为我奶奶的问题吧。 啊啊。 我奶奶今年77岁。 啊。 因为糖尿病犯了2次脑血栓。 啊。 完了，血糖一直高14点多。 哦，这个高了。 肾病什么都综合症，反正就是都出来了。 嗯嗯。 这两天我跟您说吧，您年纪比较大了， 嗯、 不应该就是，哎呀，就打扰您。 嗯，没事儿，没事儿，您说吧啊，我就是为大伙儿服务的啊。 完之后我这两天吧也是，着点急上点火，我的右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你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28岁。 28岁，你怎么会右眼看不见呢？查了没有？ 因为这两天可能上点火吧。 你有没有近视眼？你告诉我。 嗯，有过。 多少度？ 那时候1000多度呢。 你必须得上医院，为什么呢？因为你突然之间看不见，有可能是高度近视导致的视网膜脱落，那立马得做手术。你查没查上医院？ 没去过，因为我是做那个就是网游这种游戏的，所以说天天就是见电脑。 那你必须得上医院，视力得保住，而且你这个工作对于你高度近视来说你不适合做这个工作。你要想晚年你还有点视力的话，你这个工作你要是这么个不爱惜眼睛的话，那真糟糕啊。 老师，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全家的这种收入啊。 全家的收入，那你必须得上医院，至少你要去检查，是不是？ 因为您可能不了解吧，就是我6岁的时候没有父亲了，就是， 嗯， 所以说母亲，她也不管咱， 嗯， 完然后所以说就是，生了一个你爷爷和奶奶，爷爷也没了，去世了。 你现在跟奶奶一起是吗？ 对，跟奶奶一起生活吧。完然后我看着她，这种。他这种痛苦我也挺难受的，现在就一直在也在用药，花进去30多万，他也没有治好。 治不好关键是什么呢？是糖尿病啊。您奶奶已经5年的糖尿病的并发症，而且这么严重，躺在床上了已经啊，这么些年了，那他这个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更好的效果。对，你现在呢可以用我讲的啊这个一通一贯的疗法，把他的气脉血脉经脉通了。因为像糖尿病在中医上讲就是肺脾肾他的这个气化功能失调导致的，他的人的代谢出现紊乱的一种疾病。而我讲的对一通一贯疗法啊，特别是讲到的补气血的方法啊，它有2大作用，一个就是气化功能。你看你奶奶的气化功能不行了，她吃的东西不转为气，这个气它能推着这血糖走，它不转为气的话，它血液当中血糖就多。你人血液当中那么多的糖分，你说它不损伤你的血管，不损伤咱们的脏腑吗？对不对啊？就这个道理，如果说气足了，这个血糖是好东西，它得营养我们心肝脾肺肾，可它不去都在血液当中，那心肝脾肺肾天天等着吃饭吃不着啊！你用降糖药把半道把这个血糖又给截了，这人不出并发症那才怪。中医管这个病就叫消渴症。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一通一贯疗法对你奶奶病好到什么程度我不能保证， 好，谢谢您，徐奶奶。 好嘞，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记住啊，赶紧把眼睛去弄了啊，这个病。 哎，好，谢谢您。 哎，好，再见。哎， 哎，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呀，徐主任呐，太好了，我太高兴了，我听您的那个讲述啊，我太受感动了。我现在85岁，我有个儿子，今年是57岁。 哦， 完了以后呢，他得的是梗椎的椎管狭窄 啊， 增生 啊， 他压迫右手和右腿 啊， 右手尖麻，右腿麻 啊， 现在走路呢一瘸一瘸的，已经3年了。完了。现在呢比以前重了。 我问问您呐，大小便的情况怎么样啊？ 便秘。 嗯， 哎，小便正常。 血压血糖呢？ 主任，那个其他什么血糖啊、血脂、三高这些呢，一般状态都挺好。 那我再问问他的性格脾气怎么样啊？ 当兵的，不爱说不爱啥的，脾气特别暴。 知道我为什么要问刚才那么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吗？因为你儿子的这个病呢，他在这个颈椎这儿，而且他的年纪呢是57。57第一他有这个更年期的现象。男同志是60岁更年期，所以我要问一问他脾气怎么样。那么再一个呢，我为什么问大小便呢？因为这个骨病在中医上讲是肝和肾。所以我要问大便小便。从我现在这个问诊上呢，第一他这个血糖血压这些方面都没有问题，但是他的肝和肾是有问题的，他的血液循环是不畅通的。 对对对， 在中医上讲说这个麻呀，他的气过得去，他的血要是过不去的话他就是麻，要是麻木呢就是说这个地儿他气血都过不去。那么病在颈椎，它如果说严重的话，第一就是大小便的失禁，第二就是下肢的瘫痪。 对， 哎，所以他这个病呢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他这个情况呢，属于是什么呢？平时我估摸着是缺乏锻炼，肾气虚弱，经脉不利，那么这个气血也亏了。年纪呢，正好又到快60岁更年期了。 对对对，更年期。 这个火呢，它也来了。平时好脾气的人呢，更年期有的时候来火了。火一来，肝火一旺，更加不利于咱这个骨病的这个康复。所以呢，它这个椎管啊，如果说有增生，压迫了椎管，它就会导致椎管的狭窄。那咱们治疗呢，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吃中药。葛根90克，黄芩15克，大黄10克，枳实15克，白芥子15克，鹿寒草40克，鸡血藤40克，西碱草40克，秦椒15克，石斛20克，黄连9克，穿山甲9克。那第二个方面，我还要给他配合一个外用的。 好， 外用的这个椎管狭窄，你别看咱不做手术，咱也有方子啊。 哎，对， 这个就是乳香、墨药、麻黄、制马钱子、生草乌、生川乌各10克。骨碎补20克，自然酮10克，杜仲15克。那么这个药呢，要用小钢末把它打成粗粉，然后呢用这个醋，老陈醋，把它调成糊糊，然后就敷在它这个椎间盘疼的那个部位。超市里买那个保鲜膜啊，先呢搁一块小纱布，别让这个药跑东跑西，用这个保鲜膜腰里这么一缠，别让它这个掉了。